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，这么多年你默默付出真的辛苦了，艰难幸福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走过，眼泪笑声填满了我们平凡的生活。 亲爱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，有动人的篇章，有真实的快乐。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是苦苦奋斗着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孩子和我。 说过无论以后怎样都要好好的， 不要忘了当初有些天真许下的承诺。 当你不开心时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就算再大的风雨手拉手一起走过。我们都说过无论贫穷富有都要好好的， 不要忘了当初 心的时候 就请对我诉说， 等到老的时候一起看日落。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，这么多年你默默付出真的辛苦了，艰难幸福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走过，眼泪笑声填满了我们平凡的生活。 亲爱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，有动人的篇章，有真实的快乐。这么多年 再大的风雨手拉手一起走过。我们都说过无论贫穷富有都要好好的， 不要忘了当初我们的路是怎样走过。 当你伤心的时候 就请对我诉说， 等到老的时候一起看日落。 等到老的时候一起